是让我越陷越深，让我深爱过的人越来越陌生。 终究消散。

被你的笑声驱使我儿女，与他早暗许，令我方知畏惧，但你已抱紧身边那身躯。当天爱侣今天远远飘去，不管错或对，为爱洒泪。眼泪，让这个记忆翻起再难睡。这刻未能睡，为了多少挂虑，但我已知他跟你是一对。

apart. Why you be in love? 抬头啊， 你那苍山上的墙锁住心儿想飞的方向， 彻夜未央， 独自而上。的心像黎明的温暖太阳，耶耶耶耶耶，风儿啊吹动我的心房，耶耶，情人啊怎么和你见面，耶耶耶耶，向你也诉说心里的爱恋，说心里的爱恋。 有千般水乱，只想有日美梦重现。今生永存，可知你内心可有算？ Yeah.

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。